善良的人才能找到他。天上星星不说话，眼睛眨呀眨，地上我的人儿快快地长大。长大遇见一个人，骑呀骑白马，如果他也害羞，送他一朵花。天上星星不说话，眼睛眨呀眨，看着下，一起慢慢走过冬雨下。 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龙章健作词、梁凡作曲并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当时他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们的灵感是否就来源于那首老歌《鲁冰花》呢？因为那首歌里正好有这句歌词，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不过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这首歌曲，倒不是想刻意的跟你聊这两首歌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而是想跟你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话。说到说话，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认为人人都会说话，很简单，就是动动嘴皮子，鹦鹉学舌发出声音就好。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说话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张张嘴动动舌头你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就可以很清晰地表达自己，让对方满意，甚至让对方兴高采烈。所以有一句老话说，一句话能让人笑，一句话也能让人跳。说到说话，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真的不太会表达自己。于是在书市上，早些年比较流行叫演讲技巧、说话技巧的一些书，然后这些年比较流行蔡康永的那一本说话之道。从这些书的热销，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不太满意平时自己的表达。但是细想想，真的只是简单的发出声音表达自己就 OK 了吗？我前两天就翻看了一下蔡康永的那一本说话之道，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真的不是在教你说话，而是教你去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教你如何提高情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觉得想要让自己说话中听、办事到位，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高情商，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还看到网络当中有一些网友表达了生活当中遭遇一些会说话的和不会说话的让自己哭笑不得的一些事情。有个网友他在2013年就在网络当中写过自己的一段遭遇，说有几天上海遭遇大雪，今天出门满眼都是冰天雪地的世界，踩着满脚的积雪去开奶箱，然后就发现一罐准时送到的牛奶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就欣欣然地准备上车去上班，却看到送奶工师傅很远地飞奔过来，递上两盒我们订购的鲜奶。于是我赶紧说，师傅这么大的雪你们辛苦了。再于是虽然冰天雪地送奶师傅很辛苦，但是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实在对不起，抱歉抱歉。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皆大欢喜，那一整天他的工作都感觉是暖融融的。然后他说，再说年初五的时候，他和老公带着儿子去苏州乐园游玩，事先没有做好攻略，没有去看天气，结果呢就导致那一天他们是在雨天游园。细想想，年初五在江南细雨蒙蒙游园，湿漉漉的肯定不舒服。在进入一个场馆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大家一拥而上，儿子不小心就贴紧了某一位女士进入场馆，那个女人就发出了极为嗲兮兮和不耐烦的声音， 急什么急啊？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8岁的儿子冒犯了人家，他赶紧卑微地说，不好意思，小孩子不太懂事。对方不依不饶，小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吗？当时他说，怪我自己的修养不够，脾气一下就上来了，真的很生气，说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能稍微快点走啊。他在那段文字最后说，明明感觉那是一个愉快度假的日子，可是因为这两句对话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开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各位聊聊，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一句话让你笑一句话让人跳的事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克勤的这首原谅我不懂说话。 原谅我不懂说话，相对默然让眼泪跌下，其实你心早经已远去，恐怕拒绝我而扮作不想他，留下我真心说话，他朝醒来别当是梦话，携着记忆一堆破碎念挂，宁愿远去留下了你情话，怕勉强地爱让双方内疚，始终要走由我尽承受，勉强地爱因没有借口，没法追究。真心说话，他朝醒来别当是梦话，携着记忆一堆破碎念挂，宁愿远去留下了你情话，怕勉强地爱让双方内疚，始终要走由我尽承受，有借口，苦痛没法追究，不必再等候，这以后算是朋友。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说话，那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来听，这是周深2017年为动画片《大护法》所演唱的概念曲《不说话》。 用生气与我想，风儿吹走向你的花，你看着我说话，你走吧，别太走牵挂，这一路找回答，感谢你 雨落下，风儿吹走向你的花，你看着我不说话，你走吧别带走牵挂，你不要怕我在等你啊。 这是来自于贾鹏芳作曲，易桥作词，周深在2017年为动画电影《大护法》所配唱的概念曲，叫做《不说话》。从这首歌的名字，然后再联想那部电影《大护法》，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有两层含义。首先就是表面上去看的，指的就是电影人物在客观上没有办法说话的这种状态，这与影片全新世界观中的花生人这一个人物设置有关，因为他们被人类控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开口说话。而从内涵上去看的话，指的就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沟通。而这首歌讲述的就是花生人小江与误闯花生镇的太子之间的友情，他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似乎成了这一生的至交。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个人物专访，陈佩斯的人物专访，他在评价自己和朱时茂之间的友谊的时候曾经说过的这样的一句话，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真正的友情可能就是这种状态，不需要常常问好保持联系，但是谈起现在的生活依然感觉时光如初，人如故，他仍旧是那个好像是你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好友，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极高，他还是那个明媚的少年。而真正的友情大概就是这种不需要时常挂在嘴边，想说话的时候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即使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说话，也不会觉得有尴尬的这种关系。好，但愿收音前的你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默契的友情和爱情。来听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默契》。 捆绑，话都不用讲，给个决定都一样。

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老歌，叫做《千言万语》，1973年的老歌。在这一年，导演李行将琼瑶的小说《彩云飞》搬上荧幕，然后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请来了左宏元为电影去创作一些歌曲。左宏元写完这首歌的时候，他属意让邓丽君来唱，可是当时的琼瑶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他认为邓丽君太年轻，没有办法表现这首歌歌词当中的深意。但是左宏元认为邓丽君很有能力，还替他拍着胸脯做了保证。结果当年不满20岁的邓丽君果然不负众望，准确地抓住了歌曲当中的情感。而这张电影插曲不单单在台湾省大卖，在整个东南亚也受到了歌迷的热烈追捧。从此琼瑶便迷上了邓丽君发狂，希望邓丽君配上她每一部电影的插曲。不过说实话，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却是刘震云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当中所讲的这句话：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这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写的谁说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知道没有人回答。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许冠杰和张国荣对唱的《沉默是金》。 一风冷冷，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富有功利，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这首《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音乐作品。据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最为狂热的歌迷之争，对，就是谭张争霸作为白热化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时期推出这首《沉默是金》，就算是张国荣具有借歌明志的一个含义。许冠杰所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是非常有哲理性的。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方能活得精彩。再加上这两个人情深意切的合作，真的算是一种不能被遗忘的歌声。许冠杰一直是我比较钟爱的歌者，即便他的年代，他走红的那个时期离我听歌的这个时期比较遥远，但是总觉得不论从旋律还是他的歌词，总是可以听到一个长者教你做人的一些道理。比如说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浪子心声》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喜欢这种洒脱和自由的状态，来听《浪子心声》。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善积得最乐也，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延续今天的听歌话题，说话来听邱爱珍的这首《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 我写了一封不寄给你的信，谁学会想你连分手都很有诚意？不是恋情，不是有约定就能够继续。 给自己一些违背的勇气，我留了一种没有画面的回忆，不知道为何连美丽竟然也留不起，我们都误解了许多爱情的道理，那天长地久的压力越来越心虚，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不过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而已，爱到最后谁都选择了幼稚的逃避，也许这才是 收录在他1994年比较重要的一张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叫做《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一个比较虐心的故事，画面感极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出来什么，我听出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个思念至极的女子，在这个时间思念对方，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不做的话就会疯掉。可是说实话，他在打这通电话之前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所以他最后选择不说话，只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句为你好。还有一个比较淡定的女子，前面那个女子是已经快疯了，这个淡定的女子仍然是非常的想念对方，仍然是深爱着对方，可是他已经想通了，联合前面你的各种行为，我决定跟你分手，但是在分手之前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声音，算是一种诀别的仪式吧。我第一次听出第二个层面，这个淡定女子的行为的时候，突然觉得不说话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同意默许，有的时候就是拒绝决绝。所 所以想提醒各位，不单单是在说话的时候要小心，就连在不说话的时候，你的表情和小动作也得注意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表情而出卖了自己。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父母时常会教育我们说，到哪里都要少说话，言多必失，说得多不如做得多。说实话，我在30岁之前从来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直到最近这几年经历一些事情，才算是真正明白这句话其中的一些道理。有些人话少可能真的是因为性格所定，而有些人一开始话特别多，慢慢的话越来越少，这可能就是成长之后知道了有些话说了没用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拖拉库乐队所演唱的《不说话》。 为什么你不太说话？那为啥你又会懂我？问你还好吗？但你又不讲，让自己担心又害怕。为什么你不给点我，而只给我口气好吗？又不会没电话号码，你说我到底该怎样？六个月了，认识你已经过了很久了，从冰淇淋等到牙齿火锅了。你为什么不再给我笑？这是借口吧，告诉自己我不爱他，就这样算了，就让他去吧，但心中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我会放不下？放不下到底是为啥？我也不清楚，就像个傻瓜，天天期待你的电话。这是借口吗？告诉自己我不爱他，就这样算了，就让他去吧，但心中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我会放不下？放不下到底是为啥？我也不清楚，就像个傻瓜，天天期待你的电话。不说话，他就是不说话。不说话，他还是不说话。不说话，他为啥不说话？不说话，他死也不说话。不说话，他就是不说话。不说话，他还是不说话。不说话，他死也不说话。 这是来自于拖拉库乐队所演唱的《不说话》，我相当喜欢这首歌，因为每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可以完全放松开来，甚至有一种可以窝在沙发上喝一杯红酒的感觉。但是王平要在这时间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酒后驾驶。 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说话。或许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自己不善言谈，时常祸从口出，所以在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或许收音机前的你可以悟到，哎，有些事情真的不可以给人家第一反应，你可以在心里停顿一个3秒到10秒，思考一下再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许干脆不说话，可能事情的进展会让你更自在一点。好，三思而后行，请各位一定谨言慎行。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2014年周艳红为关爱留守女童所配唱的歌曲《姐姐你为什么不说话》。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越来越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